十一群，五十一伙，如今将他二人斩首，灭了活口，这赃物何处去放？那鱼当何处去拿？使得小娃逍遥法外，还要耻笑老大王是无能之辈呢。 不是你提醒老夫，我莽撞了，只是心诚谨记，怎能担过审问？ 不难，老大王传下一纸降令，将这两坨响马接往历城大堂，问过水落而石出，人赃俱获，老大王岂不扬名天下吗？ 如此看来，你倒是胆大心细之人了。 老大王夸奖了，小人情愿解押响马。 且慢，好使老夫还有话对你言讲。王周天林 在， 将响马押解历城。 得令。 哎，二哥，您可真有 胆子，不可多讲。 走。 英雄，哎，我看你倒也有些胆子。就命你跟随老夫同去长安，回来之后定有深长。 这个 你敢不遵老夫的调遣？ 大王爱用怎能不遵？只是家有老母，必须禀明才是。 好，稍使好跑一枪，即刻拔营。你要速去速回雁门。 再做商议。 二哥，程游之事我等尽知，但等二哥回来商议，樊宇劫牢，大翻山东。 此事还要先生安排一切，愚兄还要随那杨林同赴长安。 确实为何？ 杨林的大军在此，打救陈友二位是怎能下手？不如转走那杨林，只是家有老母，放心不下。 二哥但放宽心，你母即是我母， 你娘即是我娘。 当面谢我。想杨林即刻把银与兄不能久停，愿众家各地马到成功。 好好好好好好好 先生安排 是 韩虎联名二位贤弟， 哎， 收到衙中准备公差一貌，不得有误。 遵命。

我跟你说什么来着？门人枷锁，锁人枷锁，三不一岗，五不一哨，弄这么点小锁，两鞋底子叫开了，跑了犯了，你担是我担呐？ 小人我担待不起了， 你和我要担待不起，你个叫唤这个， 请求搬大锁，搬大锁， 来，快点，快点， 来 啊！ 锁大，区里二小，锁不上， 锁不上 啊！ 哎呦，你可真糊涂啊！你把这小锁得摘下来，再锁大锁就锁上了。 哎，你瞧你这啰嗦劲儿的， 怎么跟我发愣啊？把钥匙拿来，把钥匙拿来。你 哎，乔老爷，乔老爷的， 来，你拿 着。我拿着这个， 我开着你就锁。 您开着我就锁，得去。 响马的蒙丹， 啥蒙丹？ 好啊，好啊，把他交个靠山王啊，照单拿人，一个也跑不了。 对， 哎呀，这啊，樊头呢？ 樊头 呢？啊， 那在这儿呢。 哎，他怎么在这儿呢？ 是 啊，那连头呢？ 连头也在这儿呢。 哎呦，可不，快瞧，都响马的 跑啊！ 怎么响马跑了？ 啊！ 月十五在教场之中埋伏八门金锁连环阵，这东南的方。埋伏雨雷火炮，敌也不防。这小子暗怒气发，高挂琉璃灯塔，低射断命的佛枪。难舍是一国秦琼，就是天下的相马，也要一网打尽的一夜。众将官，随老夫布阵去也者，好。 手足兄弟，只因我打死人命，隐姓埋名逃奔至此，如今孟丹之上具有罗成、秦琼表兄弟名姓，但焉能见死不救？铁棒，俺不免将老子毒计告知秦琼表兄之道变了了。 此事关系重大，你我会三报与三哥，这闹变了。 行， 好， 至今未上山来，叫咱放心不下。 哎，三哥， 来吧。 那秦二哥今儿才能够来呀、 来吧。你忧虑，臣禀侯上而为贤弟打探，必有佳音。 好，没有把我接走。 您来吧。 探听秦二哥之事怎么样了？ 来吧，不急。 快点下来。 No, no, no, no, no, no. 瓜帮人分明是金钩吊儿诓引我等， 诓也得去，不诓也得去， 只要去必须定计而行。 有什么好主意快一块的说。 哎，我的们下山人人必须小心，一路之上千万不可失去自家的民心。 我与我耳朵里 能担一事，提防老子的耳目。 哎，三哥，那不是把二哥给憋坏了吗？ 来吧， 二哥，打老先生真是真，多谢先生是妙策， 厉害 黄黄拿火灯啊照。 我设下此城。 子，朕的胆真的厉害，不妨戴某绕道 门可去吗？ 表兄，你抬头观看，老子设下红灯暗号，教场之中埋伏千军万马，你往东走，朕往东吃，人马齐奔东杀，你往西行，朕往西吃，人马齐奔西杀，纵然夺过火炮，越过丘桥，也难逃此阵子。 我这药到病了吃、 我是你二哥秦琼， 你穷我也不富啊，岂有此理。 卖烧饼的，带来多少？